社评摘要时间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最大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區方面，西貢公路去西貢方向，近西貢消防局一段是擠塞，車龍排到康湖居。跟住又提翻你一啲重陽節嘅封路安排，喺葵青區直到下晝嘅五點，永創街、永孝街、永立街以及部分嘅永德街、永賢街同埋永順街咧，都係會暫時封閉。咁另外介乎葵起街至到永健路之間一段永基路，亦都會改為單程南行，經過記得要特別留意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到虎山道桥底去观塘。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啊 ，PC。 早晨咯。 喂，今日讲下咧，有冇中意攞部新手机？有冇换手机先？诶，你冇换啊吓？ 冇换啊！你有冇换先？你有冇换先？你有冇排队？ 冇冇钱啊！冇钱啊！唉， 紧要啊！我哋啱啱琴日就派消费券啊嘛。 系啊， 系啊， 系啊！派消费券，你即刻系咪啊？齐齐消费大王经济。 我未谂到添啊！ 系喂，如果俾你买嘢，你买咩咧？今次吓吓。 好，我上次买咗部 手机 平板电脑 哦，平板电脑系啦，我哋做嘢用噶啦，一定系 系啦，方便啲嘛。 唉，无论点样，我都会同你讲话做嘢用嘅， 一定系做嘢用的。 男人大家明白啦，买部相机点样做嘢用嘅，音响咧做嘢用嘅， 电子器材嘛。 喂，买咗部车，点解释啊，老公？ 哦、都系车嚟玩， 做嘢用嘅，所有嘢 唔系啊，呢个一定系车嚟玩。 唔系我做嘢要用车噶，系啊。咁你做咩啊？冇做司机咯，系嘛？系啊，咁样嗱，谂下消费券去边度消费都系啱嘅。嗱，其实香港咧嘅主题乐园咧都可以俾大家用消费券去买飞啊、入场啊。咁嚟紧即系依家除咗水上乐园啦，其实就仲有啊，即系迟啲会有呢个万圣节噶嘛。 系啊， 咁啊，唔知大家 万众期待啦，每一年其实都 会唔会入去玩玩啦、啊？咁但系今年咧，即系其中一个乐园咧就冇咗鬼屋。原来鬼屋咧已经有咗廿年噶啦，咁样咁啊，冇啦。喂，你有冇翻过内地咧玩嗰啲鬼屋嗰啲经验啊？或者呢一类嘅主题乐园有冇玩得到？ 我本来系要翻去做鬼屋嘅。 哦，真系噶，原先有一个嗱，我估唔会用鬼呢个字嘅。咁用咩咧？奇怪屋 嚟噶啦， 即系会用咩咧？个名啊，我意思讲个名，应该怪奇屋啊，或者。 唔系，不过佢照用， 照用翻鬼屋，好好嘢喎！我以为唔可以，唔可以鬼鬼神神添， 冇咁多， 系冇咁多掣肘嘅，因为其实都系一个玩乐设施嚟嘅，亦都唔系鼓吹迷信， 大家都系揭秘嘢嚟嘅啫。 系啦，咁我记得咧，细个咧，翻去广州咧探阿爷嘅时候咧，咁啊会去呢个文化公园啊，咁文化公园都有啲机动游戏啊，咁当然渣少少嗰啲啦，即系就咁升降上上落落嗰啲啦。 但系你有冇玩过跳楼机？ 我冇啦， 嗰啲跳楼机好精彩。 我位高啊，其实 唔系高，佢得两层楼高， 即系矮嘅， 好矮，跟住大跳跌落嚟嘛。 边度啊？ 好多都有。你啱啱讲嗰啲唔系好出名嗰啲公园， 二三线公园系嘛？ 嗰啲系啱真系俾小朋友玩嘅，但系咧佢好似冇避震咁嘅， 系咩？ 兜嘢撞落去， 唔系嘛？你讲咗几耐啊？几耐之前啊？ 佢凳后面冇 cushion 噶嘛？嗰啲 你讲咗几 耐之前啊？ 我细个， 你细个，我你细个咪即系同我细个一样，嗰阵时真系好惊噶，系啊， 真系好精彩，我觉得。 但系依家唔同咗噶啦，即系你内地嗰啲即系游乐设施咁多，即系上个礼拜先讲话，即系北京都有环球影城啦，卖飞卖到爆晒啦， 嚟紧仲有 LEGO Land 啦， 系啦，咁啊都好厉害，好多唔同嘅主题公园会落成啦。不过回忆翻旧时细个咧，其实喺内地嘅公园咧都真系有玩过嘅，咁有一个地方叫世界之窗啊，有冇去过啊？ 有，对面就系一个好精彩嘅商场啦。 系咩？点样精彩法咧？ 喂，冇听过万象城嚟噶嗰度？ 哦，系，我对佢嗰间。公司的股票熟悉啲，系啦，咁啊，但系对佢嗰个商场唔熟悉。不过嗰阵时都有两个，有一个地方，即系譬如深圳为例啦，有一嚿嘢叫锦绣中华， 系， 跟住有一嚿嘢就系叫做世界之窗，其实好近嘅。 系 锦绣中华，我唔记得系睇咩噶，好似系睇成个中国入边咧唔同嘅族啊。即系咩嗰啲苗族啊，系咩咩傣族啊咁样嗰啲啦，即系嗰啲唔同族群，咁嗰啲族群就会有一啲， 但系有冇齐晒嗰五十几个民族？ 我边啊知啊，细个去到啲锦绣中华，都系同阿唔知表哥定表弟跑跑跳跳，跟住就入去放下电，啲家长就喺旁边树荫嗰度，即系可能食下水果，跟住玩得两三个钟，玩到成身汗，跟住就喺隔篱个商场买件衫俾换，咁啊跟住搭翻车落嚟香港噶啦。我记得深圳咧，如果要玩呢啲主题乐园咧，就玩咗两个咯，唔好话主题乐园，主题公园啊，即系锦绣中华同埋世界之窗，好似依家仲有喺度啊嘛， 有嘅，佢唔系仲有个动物园噶嘛。 深圳野生 系深圳 深圳野生动物园 系啊， 唔系番禺， 唔系深圳有一个噶， 深圳都有动物园， 深圳有噶， 我真唔知道， 系啊， 喺边度啊？ 喺呢个叫做、 蛇口南山区 先，都远噶，其实 系咩？宝安区啊，系嘛，远少少 喺嗰边嘅， 系咩？ 系啊， 反而有路 喺路喺边个区我去 check， 我好耐冇去过，系啊，最少两年冇翻过。 大家咁话啦，系啊，咁啊，讲开呢啲主题乐园玩，梗系开心，因为点解讲玩呢？即系香港就十一国庆咧就放。即係幾日假嘅啫，咁樣即係放翻正常禮拜六同埋十月一號啦。咁、但係即係內地係十一黃金週啊。 但今年唔同啊，今年我覺得係好開心嘅國慶。 係 啊，我未試過個國慶放咁多日假嘅。 係啊，因為連續記係咪你想講？ 係啊，冇錯。 香港方面做到個連續假期啦。 係啊。 咁但係調翻轉頭，譬如內地就更加好嘅，咁佢會多啲放假嘅日子啦。 但係其實好多優惠喎，你知唔知啊？即係 十一黃金週 區生活咧， 即係如果係此刻喺內地嘅話， 係啦，此刻內地其實好多優惠。因為例如是你揸車嘅話，即係我哋開車啦，個所有嘅隧道啦同橋都係唔使錢 的。哦，真係㗎？ 係啊。 哦，咁真係要送呢一條橋俾佢哋啊。 係啊，同埋 friend 橋 啊 ，friend 橋 ，friend 橋，唔該曬，哇，抄得到啊 ，friend 橋啊，好啦，咁啊，即係除咗你話有呢一類嘅著數同埋優惠啦，因為國慶嘅緣故，咁啊都要留意一下自己啊對一啲日常生活嘅保障。咁啊，今日咧請嚟咧一位嘉賓咧，都係講一下啲如果喺灣區入邊去發展啊，去生活啊，有冇啲保險可以涵蓋得到咧？轉個頭請專家講講佢啦。 灣區節目內容係啲乜嘢好咧？ 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啊，今日咧呢一个节目咧就请嚟啊聚焦讲下咧啲湾区入边嘅保险保障啦，因为譬如依家虽然封咗关啦，但系上翻开翻关嘅时候，可能好多香港嘅朋友仔咧都会翻内地工作啦，特别喺一啲湾区嘅城市啦，咁究竟咧有冇一啲保险咧可以涵盖得到咧，做到一啲生活嘅保障咧？今日请嚟咧富慧人寿保险啊嘅分行经理啦吴杰恩啊 Sabrina 咧同我哋倾下偈嘅。 早晨 ，Sabrina。 早晨啊！ 早晨啊！喂，不如今日先讲下先啦。嗱，我知道咧，你自己嘅业务以至公司嘅业务咧，可能都有啲叫做产品啦，或者一啲保险嘅项目咧，都系关于湾区嘅。咁不如先讲下咧，其实你自己接触嘅一啲客户啦，系咪见到呢一两年都有啲趋势？因为就住工作啦，特别你见譬如早两三个月都有好多政策出台，就话啊，前海要点发展啊，横琴要点发展啊，又调翻转头，喂，冇一讲啊，讲到深圳啊，讲到去广州，简单啲咧，过澳门做嘢，我都想有保障啊。譬如我有份工喺澳门做赌场嘅，咁可能我喺澳门有啲咩事，咁究竟嗰个保险又包唔包括咧，涵唔涵盖得到咧？有冇啲系关于湾区嘅保险项目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咁啊，今日节目会详细多讲少少啦。Sabrina， 不如你讲下个趋势先啦，好嘛 ？OK， 其实咧，呢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啦，就系已经系封咗关，好多想投保嘅客人去香港都去唔到。咁但澳门嘅疫情咧，相对嚟讲系会。会稳和啲啦，咁就会系会话想去澳门去了解一啲投保嘅，咁正正咧而家好多一啲大部分嘅香港保险公司啦，佢喺澳门咧都系有一啲分行啊、分公司啊、分部啊，咁导致到就系会话有一部分嘅客户啦，就会系去咗澳门嗰边去签单嘅。咁至于你啱啱所问到啦，如果系去到湾区嘅保险业嘅趋势啦，咁我觉得嚟紧即使而家未通关啦，但我觉得系一个。龐大的市場嚟嘅，點解咧？因為喺灣區咧，佢嘅人口咧係香港嘅十倍啦，而且咧呢個數字咧仲係會 keep 住上升嘅，同埋有一個大嘅市場啊。咁對於任何一間保險公司嚟講咧，都係一個明顯嘅一個優勢嚟嘅。同埋咧，香港嘅保險產品啦，一直以嚟咧都係有國際嘅優勢喺度啦。咁喺大灣區市場上面咧都有一啲競爭力嘅，因為咧佢其中一樣嘢就係佢有外幣嘅保單啊。咁喺過往啦，內地一啲中高資產淨值嘅人士咧。佢係需要一啲多元化嘅資產去配置翻，同埋分散佢嘅風險啦。即係啲人成日都講話唔好將啲資產放喺同一個籃入面啦。 好多即係做金融分析嘅都會見到，人民幣遲啲都會再夾高啲嘅。咁但係即係咁，佢有高時亦都會有低浪。咁意思係乜嘢咧？就係咁都唔好將所有雞蛋擺曬同一個籃嗰度。好似 Sabrina 話齋，咁我有啲咧就港元嘅資產配置，有啲人美元結算嘅資產配置，有啲咧就人民幣嘅資產。咁讲真，我哋都想个投资组合多元化啲啫，咁样系咪？ 啱啊！ 咁啊，揾到一啲资金嘅出路啦，或者一啲保障啦，即系除咗一啲财富增值之外，咁啊，问问 Sabrina 咧，第一条问题啦，嗱，香港人如果喺湾区之内咧生活啊，究竟买啲咩保险咧？你觉得先得到一个喺衣食住行啊，或者比较全面少少嘅保障啦吓？ 明白嘅。咁其实呢一个咧，亦都系好多来往中港两地嘅家庭啦，或者系准备翻。湾区退休的人士他比较关心的问题。首先他们要去想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要以什么身份在内地生活。其实因为现在回湾区生活他们是可以申请一个居民证的。但现在申请居民证就方便很多了。因为以前 我自己都帮朋友去搞过，以前是需要一些房产的证明，居住证明很复杂的。但是 就是有房产证啦，跟住你要你知有些某些一线城市啲户籍咧，好矜贵噶嘛，系咪先？即系你有嗰个户籍，好似得此户籍如得天下咁样，系咪？你冇户籍买唔到楼，即系有啲地方有限购令啦。即系你如果系房地产市场，咁当然你话喂，去到啲远少少啦，湾区以外，譬如河源嗰啲冇限购任你买咁样，但系。你又會唔會買咧？冇限購係咪先？如果冇限購令啊，依家就唔使整限跌令啦，係咪先？就係個樓價都係飄飄忽忽咁樣，所以中央方面都有呢個限跌令啦，某一啲嘅城市入邊咁啊，房地產啊，我哋要開另一個 new page 講啊。不過講翻頭先你話要去搞一啲住戶證嘅時候，舊時都比較叫做多啲手續啦，要跑幾個唔同工作嘅地方啦。但係依家係咪相對簡單一啲咧？ 相對咗簡單㗎啦，同埋佢好簡單申請咗可能我淨係我 declare 咗我係要申請個居民證。點解我會講話諗清楚自己係一個咩身份翻去呢？因為申請個居民證嘅話，咁你就係、是以一個居民嘅身份啦。而如果你冇申請到嘅，你喺香港翻內地嘅話，其實係以一個旅客嘅身份翻去嘅。咁當中涉及到啲乜嘢咧？咁就係如果一個居民嘅身份嘅話，喺呢個情況底下，大灣區嘅旅遊保險咧？ 就唔適用啦、因為你唔係旅客啦嘛、就變咗居民啦。 居民咧就買翻居民保險啦，係啊， 係啦，所以 即住户嘅保險啊，即好似落咗地嘅一啲保險喎。 係啦，即傳統嘅一啲醫療啊、危疾、人壽意外呢啲咧就會比較適合啲嘅，係啦，因為以前我哋過往啊，我哋翻去旅行咁樣就會旅行保，但如果你申請咗居民證嘅話，就未必會適用到啦。 嗯，係啦，哇，都好詳細去講咗啊，究竟當中如果你翻到內地生活，你都即你知香港人其實幾中意買保險， 係啊， 其實幾即譬如我哋舊時有得飛嘅時候，可能去三日兩夜日本，都可能喺個那個叫做自動餵員機嗰度咧，都會撳翻兩三日嗰啲保險，跟住攞住張紙仔，覺得自己有啲咩事都 有保障咁樣。 係啦，咁香港人係幾喜歡或者都真係相信個保險嘅金融制度嘅，咁呢個亦都係即係保險業界好驕傲嘅一件事情啦。咁啊頭先Sabrina 都講咗啊，如果生活上就要有啲咁嘅保險啊，我問多一條問題。我成日咧聽啲內地嘅朋友仔咧，佢哋都會話啊入醫院 OK 㗎，我哋有社保醫保、社保醫保、社保醫保，係咁喺度講咧。喂，咁其實係咪內地嘅保障其實涵蓋都多㗎？特別係社保醫保方面，咁即係你話喂，如果香港人真係上到去咁，人哋有社保醫保，咁我哋都要整翻份，可能即係喺貴公司定係還是其他嘅保險公司都要買翻份保險咧？你覺得？ 咁至於首先要去諗啦，咁喺2020年1月1日嘅時候咧，咁就關於香港人去購買社保咧。其實放寬了很多嘅，因為剛才你講到買樓的話其實是以前咧佢買樓仲要需要社保的證明，咁但係點樣先至爭即係有個社保啦？就是你要在內地有工作先得嘅。咁但係而家放寬了的話，就不需要有工作㗎啦。可能你真的要係退休或者自己自願可以自願去申請去一個社保嘅。咁但係社保咧會係主要涵蓋啲乜嘢咧？就係退休金同埋醫療嘅。係啦，因為以前嘅社保就五險一金啊嘛。咁但如果自愿去申请的话就是退休和医疗的会比较多。咁确实是的，社保有一个方便之处呢，就是它是可以涵盖到一些门诊的服务的。例如是我们发烧感冒咳，咁可能都会去睇几百蚊啦，咁呢啲系社保都可以去帮你去报销到嘅。但系如果一旦真系发生咗一啲大嘅问题，做手术嘅，甚至乎系 cancer 严重少少嘅，咁都知道，你谂下社保系中国咁多人都可以去共同拥有嘅，佢未必会涵盖得好全面嘅。所以其实就系会系买翻一啲最基本嘅医疗危疾啊，嗰啲都会系保障到咯。 哦，原来系咁样。咁啊嗱，今集咧讲咗好多啦，我估计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都要再消化一下，同埋咧多揾一啲资料啦。咁当然啦，揾专业嘅保险嘅经理咧，你会知道更加多资讯啦。我头先咧都接住啊，都有啲问题想继续问阿不过时间所限啊，即系今集咧未能够涵盖得到，我哋下一集咧再同 Sabrina 讲讲啊。喂，如果喺内地生活入边啊，即系买保险买啲咩好咧？而且咧，当中保险有冇啲细则咧，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好需要去留意嘅咧？咁啊，下集再同 Sabrina 倾过，唔该晒，拜拜。 Thank you， 拜拜。 的片段动人入心，每一分一刻同庆贺缘分，数十载岁月友情纯真，每一分关注陪你笑着行，歌声伴成长得你在旁，这快乐时光永远难忘，勾括起往事琴弦才响，与知心好友齐高歌拍掌，感激一生里能有你在唱。 动人入心，每一分一刻庆贺缘分，数十载岁月友情纯真，每一分关注陪你笑着行，虚耗着时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水警早前在反海上走私行动期间殉职，有人在社交平台发布涉嫌仇警内容的歌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不应该借此宣扬政治理念以及作出冷血无人性行为。邓炳强表示感到非常愤怒，社会应该予以谴责，又说不知道为什么香港会变成冷血的地方。他认为无论政治理念是怎样，都不应该挖苦这宗事件。他在节目之中一度激动哽咽。对于有纪律部队人员涉嫌在网上发表嘲讽事件的言论，邓炳强表示感到非常遗憾和愤怒。他指作为纪律部队人员都有机会面对危险，应该切身处地去想，质疑他们是否有服务市民的初心。当局会严肃调查几名涉案人员有没有刑事成分，并且作纪律调查，目前他们已经停职。当局在十间安老院社推行先导计划，希望提升长者的新冠疫苗接种率。如果家属不赞成长者打针，需要提供原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曾浩辉在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这项措施是否逼长者接种疫苗，曾浩辉强调做法只是提供方便，在听取医生的见解之后协助长者做明智决定，以免院舍一旦爆发疫情受害的是长者。他亦都期望可以透过即将推出的季节性流感疫苗的接种契机，增加院舍长者的新冠疫苗接种率。对于有国家采取与病毒共存的政策，曾浩辉说各有各论据，如果新冠病毒再变种，疫苗未必有效，与病毒共存的风险很大。他认为本港的清零政策较可取，纵使市民出入境有不方便，但是可以保障市民的健康，减轻医疗系统的负担。上个星期获中国释放的加拿大商人迈克尔说非常高兴能够与家人团聚。迈克尔透过加拿大环球事务部发表声明，表示很高兴能够与家人团聚，感謝來自加拿大和世界各地給予的支持。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上個星期與美國達成協議，終止引渡聆訊之後獲釋回國。涉嫌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犯罪的麥克爾和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以身患疾病為由，獲中國當局批准取保候審返回加拿大。美国阿利桑那州有小型飞机与直升机相撞，两人死亡。事故之后，直升机被发现在一条公路旁的树林之中坠毁起火，冒出大量浓烟，机上两人死亡。小型飞机受损，迫降之后冲出机场跑道，机上两人生还。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朝早，涉事的单引擎飞机和一架直升机在钱德勒市一个机场附近上空相撞，两架飞机分别属于当地两间飞行训练学校，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薄扶林牧场、河东夫人医局生态研习中心预期将于今年第三季落成，所以活化旧建筑物赋予新的用途，特别是社会和文化的用途，成为公众一个新的消闲点，更加为旧的事物带来新的改变。土地的原生态和历史价值随着时间而流逝，透过活化历史建筑配合新时代的经济价值，将会为市民提升新的生活空间。 一小时， 我听完你呢个环节，讲下保育系嘛？ 呢、這个真系犀利， 古迹啊，仲有古迹， 系啦、啊，第七轮都好似嚟紧啦， 系 啊， 讲多少少俾生。 你有冇去过边几个？你有冇去过边几个由古迹改造嘅一啲文化设施？ 我自己喺度谂咧， 又或者咁讲，你知唔知边几个先？ 其实我唔系好知道、 啊，我谂有一个大家会熟悉啲嘅、啊，就 系 窑馆啦， 系 窑中移民物馆啦，咁嗰度就系做由一个旧医院变成嘅、 其实牛棚啊嗰啲系咪古迹嚟？我想问，又未至于系咪啊？ 雷生春嗰啲啊， 雷生春系啦， 系啦， 雷生春就系活化计划。 因为我自己屋企就喺大角咀噶啦，咁旧时咧经过雷生春咧，屋企人都会话好惊啊，嗰度成闹鬼啊，跟住咧唔知从哪一天开始咧，佢装修啦，变咗医馆啊嘛，依家，同埋一个好有历史价值，同埋一个好多有啲学生都会去 visiting 嘅时候都会去嗰度，即系当嗰度系一个科学馆。一個歷史博物館咁樣，可能 都幾多嘢睇嘅，即係例如白紙櫃啊、 展覽咁樣咯， 係啊，冇錯。咁另外其實仲有呢個美河樓啦， 哦，美河樓係 啊， 係 啊，一個 美河樓可以住喎，依家 係啊，旅社嘛，青年旅社。 不過我睇嗰個價錢好似都幾貴嘅，因為我覺得即係隨住依家 station 咧 係 平咗落嚟啊嘛。 唔係，最近貴翻我唔敢。 係貴翻咩？要問你先知啊！ 好傻，我基本上睇神。 睇神。 我諗你嗱，你就睇住股票市場啦。我就好明嘅睇住啲房價。 係睇住房價，係咩房價？酒店嘅 酒店房價。 即係有啲朋友可能聽到睇房價，即係 PC 啊炒樓啦，唔係啊，係睇酒店嘅房價。因為你都好中意去 staycation 試下唔同嘅酒店嘅一啲設施啦、設備。 同埋我哋會睇埋咧，即係會唔會有埋冷吹用啦？ 係啊。题外话咧，东涌未开咗间新酒店嘅，我成日都想试啊！ 佢咪就系嗰个集团噶咯？ 你点睇咧？吓， 我就系觉得点解最近升得咁紧要，所以唔敢去。如果唔系，我其实今日已经喺嗰度噶啦。 我今日已经喺嗰度 安实咗个间。 我今日已经喺度，你做完节目先喺嗰度啫，唔使咁早 check in 嘅。你贪我，你 唔系啊？系我 你估我未去过酒店咩？ 本来系我应该琴晚已经去咗嗰度，跟住然之后今日系要揸车翻过嚟。 哦，原来咁样。 系啦，冇错。 咁啊，唔紧要啦，即系有阵时大家攞咗消费券。 其 实 如果 讲旅 社，仲有一个噶， 系咪啊？ 旧大澳警署 哦， 系啱啱听石文都讲 过啦。呢个旧嘅大澳警署咧，其实系好多朋友咧求婚啊，或者嗰啲结婚周年纪念日咧，好中意喺嗰度度过一个晚上咯。 系啊， 因为嗰度啱啱有啲对住海嘅房咧，好似文说话，如果嗰日天气稍微好少少啫，唔使超好天，一定睇得到日出。即系嗰个睇日出嘅比率咧。是接近九成的，只要那天天气好啊， 只要天气好的话呢是可以望到珠海和澳门的。 哦，直情看到添。 是啦。同埋呢每一年呢珠海其实有一个应该澳门有一个烟花节，其实那里是看到澳门烟花。 哦，真的 是 啊。挺好喎。 我试过看过的嘛。 是不是啊，即是当然远少少啦。 我想其实最近呢，尤其是这个月啦，可能大家未听过大澳文物酒店是什么呢，我呢、這個 多咗人， 令到大家好多人都知道 咧。 大澳文物酒店係乜嘢？ 花燈節啊嘛， 係啊， 係啊。咁近排又再多一個議題啦。咁呢個議題就冇花燈節咁開心嘅，就係講緊嗰個走私問題啊，啲快艇嗰啲搞到嗰啲中華白海豚又要走咁樣咯。咁啊，睇翻新聞片段都係誇張嘅， 誇張啊！ 嗰啲咁多咁容易嘅咩？走私真係啊嚇！真係 知唔知 係？此風不可長啊！ 其實嗰啲船 快啊，同埋你老實講啊， 隻魔豆每隻四百匹。 以为陈木胜导演拍戏添，即系你谂下，你明唔明我讲咩？喂，大佬，嗰啲船咁型咁啊，黑色嘅咩？大佬好似超跑咁样。 同埋前面系装钢板嘅，即系佢避啲子弹。同埋咧，我哋讲开船咧，即系有时我哋可能喺大澳去了解咧，佢都有讲喂，开船系一件好危险嘅事。点解咧？佢啲船好快咧，其实时速超过120-130咁样嘅时速嗰个里程。咁然之後咧，佢咁樣開嘅時候咧，佢一轉彎咧，你一轉彎嘅時候係咪湧咗一個浪喺個底度咧？如果你追住佢咧，你食咗個浪度咧，其實就會沉船。 哦，咁所以都即係叫做航海人士都要小心啦。呢、這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即係好多環保團體都有提倡啦，或即係俾心機打擊啲，因為咧嗰啲快艇咧，頭先 PC 都講時速咁快咧，其實我哋即係其實香港人咧，即係同幾樣動物係比較即係或者即係叫做生態自然是建连到的啫，第一样马骝啦，因为容易啲睇到。第二样咧野猪啦，第三种牛啦，第四种已经中华白海豚噶啦， 冇错， 即系真系当佢 best friend 嚟噶啦。咁所以即系希望有关方面都真系多啲去打击啦，咁啊令到个叫海洋生态都好啲，咁啊啲中华白海豚咧都同啲大澳人咧一齐共存啦。 好， 结果的梦想，其实彼此不需要再紧张。

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今日咧打一份报纸，睇到呢个大湾区小故事创未来嘅主题，咁讲紧系乜嘢咧？一个湾区短片大赛，咁啊，中意拍片嘅你咧就可以参加啦。咁见到啊，掌门人曾志伟咧都作为呢个活动啊，一个嘉宾啦，喺旁边都即系鼓励下大家可以多啲去拍，咁啊知道啦，智慧神，因为今次咁啊，电台又再升职啦，咁啊恭喜晒佢先。第二啊，与此同时就系咩咧？其实佢都系拍好多嘢噶嘛，即系譬如我哋细个睇佢同林敏聪开心字典啊， 好多 啊，掌门人啊， 好多经典嘅作品。 系啦，我好佢好中意睇智慧神， 简直陪我哋长大。 系啊，佢最经典嗰部电影叫《小小小警察》，系啊， 好 睇。 我冇睇过。 系啊，笑片嚟噶，正噶。 我睇嗰啲系嗰啲系 正噶， 正宗追你睇。 同埋智慧神咧，佢攞过好多次金像奖噶啦，其实系你可以睇翻，你净系睇曾志伟先生嘅金像奖作品咧、都够你学到好多演技嘅。 系，冇错。 系啊，所以真系唔讲得少啊吓。咁啊，鼓励年轻人咧去参加呢、這个湾区嘅短片大赛啦。咁问下 P C 先啦，有冇试过参加呢啲拍片嘅比赛？又调翻转头，有冇试过参加呢啲拍片比赛嘅评判啊？做 喺呢两样嘢都冇嘅，不过咧我有去搞一啲教人去点样去做一啲拍片啊，即系啲短片啊， 即系反而你就系一个mentor 嘅角色，即 系 叫做导师嘅角色， 冇错冇错。同埋我哋發現咧，其實最重要當然係個故仔啦。跟住我，如果你話我做開舞台嘅，就會話俾你知，其實個配樂都好緊要。 哦，係啊，係 啊，即係幾時入一個音樂咧，真係增加好多感情線噶。 梗係啦，尤其是啊，最識力場嘅電影咧，就係、是、由耳朵開始咧。带你入去个情绪嗰度嘅，譬如我哋睇 《 花样年华》， 好好， 你稍微即系少少《花样年华》音乐，你已经入咗去噶啦嘛。譬如叶问最经典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嗰段音乐，你就觉得阿叶问要攞嗰个八卦棍出嚟殴人噶啦嘛。 系啊， 啊嗰个八斩刀啊要出嚟斩啊嘛。 所以电影有最佳配乐， 系咯， 冇错。 咁啊，所以阿 P C 导师啊吓，即系虽然你又冇份牵涉喺呢件事啊，不过少少嘅小 tips 啦，即系如果你话听紧收音机，你想参加呢啲短片比赛咧，都可以试试嘅嗱。既然你做得导师嗱，讲开音乐题材，你会拍咩啊？关湾区事嗱，依家上唔到湾区，点拍啊？你讲嚟听下，俾你拍拍啲乜啊？ 乡情啦、啊， 乡情 、啊。如果我一定觉得系乡情，因为其实可能讲紧香港嘅一啲 系 旧人旧事啊，或者一啲历史，其实个变化 系， 其实我觉得好值得令到大家年青一辈啦、或者新一代啦，去了解嘅。咁其实我觉得藉住短片咧，一个方面可以发掘到好多唔同类型嘅旧事物。 我又觉得咧，可以另一个角度嘅，可以从香港嘅街道出发啦、香港都有深圳街啦，有东莞街啦。其实会唔会系喺嗰条街嗰度发掘一啲人和事？但系点解啊？当年会命名系一个系用翻东莞去命名咧，或者用翻呢？一个去命名咧，而嗰条街入边发生嘅人和事又系啲乜嘢咧？可唔可以扣得紧个主题咧？咁可能有少少啦，你知创作嘅维度都系借一借题发挥啦，系啊，咁大家即系可以参加一下呢啲比赛咧，试下自己嘅功力啦。咁啊，始终发挥创意咧，都要交俾咧下一代嘅年轻人嘅， 冇错， 佢哋嘅潜力都系无限嘅。咁啊，听首歌啦，咁啊，完结今日节目啦，好唔好啊？吓，好，咁啊，唔该晒 PC，thank you， 拜拜。 Whoa, whoa, hey, oh yeah， 凝望你，我突然渺小，故意面前发表，可否引诱你眼睛动摇？回望我，我渐快心跳，快要面红发烧，才用笑遮掩眼睛装轻佻，很想将心事放低，很想将心灵接轨。有无事若同在我 ，I will be alright。烦闷感觉都熟悉，你让懊恼东西沦为小问题。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Baby, you made my day.Baby, you made my day.